家人永远是你的铠甲，忙碌的时候也别忘记多关心他们。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辛晓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南京98.9，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星源，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视资讯。第23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颁奖礼日前在香港举行，由陈可辛、许月珍监制，曾国祥执导，周冬雨、马思纯主演的电影《七月与安生》再获殊荣，不仅入围了学会年度推荐电影，周冬雨还收获了最佳女演员奖。由成龙监制并主演的动作片《机器之血》今天宣布定档12月22号，和定档信息一同曝光的还有影片的定档海报和首支概念预告片。海报中，成龙手执绳索从高空飞越歌剧院房顶，将国际化大场景与成龙标志性的冒险元素以一种全新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根据雷米同名系列小说《心理罪》改编的同名电影今天曝光了廖凡全新特辑，特辑中廖凡除了挑战激烈的近身搏斗戏份外，还生动演绎了丰富细腻的内心戏，影片计划在年内上映。即将于4月28号上映的《记忆大师》近日发布了抽丝剥茧版海报，海报中人物脑内结构与面容的设计十分抽象，逐渐模糊的轮廓和面庞极具神秘感，以文案形式呈现的人物证词更是增添了几分悬疑色彩。即将于本月14号登陆央视8套的电视剧《我的老爸是卧底》昨天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导演赵立军、主演孙松、郑晓宁等主创亮相宣传。这部剧讲述了一个另类的谍战传奇。金刚狼三殊死一战正在全国热映中，根据电影票房的数据，截止到昨天，影片上映6天取得了约4.52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同时由林宥嘉为影片献唱的中国内地宣传推广曲《让世界毁灭》的 MV 也于近日曝光，林宥嘉极具个人特色的歌声中释放出的愤怒和迷惘，加上末日感的电影画面，流露出英雄暮年的绝望感与孤独感。好莱坞超级魔幻大片《雷神三：诸神的黄昏》今天发布了海量剧照，影片中主要角色的服装和妆容都相当夸张，封面上凯特·布兰切特扮演的海拉，剧照中杰夫·高布伦扮演的宇宙长老大师等等都画上了黑色眼线，雷神也剪去了一头标志性的长发。影片将于11月3号登陆北美院线。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小鹿编辑新闻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收听，稍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度到16度；天津晴转多云，4度到17度；上海多云，9度到19度；重庆阴，11度到1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4度到18度；太原晴转多云，-5度到14度；西安多云转阴，6度到13度；郑州多云，5度到19度；武汉多云转小雨，8度到15度；合肥多云，6度到21度；南昌小雨，12度到16度。我们再来关注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0，天津21，上海66，重庆32，石家庄15，太原27，西安52，郑州32，武汉73，合肥88，南昌62。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sell clothes. One works down by the coast. One had two kids but lives alone. One's brother overdosed. One's already on his second wife. One's just barely getting by. But these people raised me and I can't wait to go home. And I'm on my way. I still remember these old country lanes when we did not know the answers. And I miss the way. 大家好，我是苏醒，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最多的好音乐。 享受自然的呼吸，感受生命的律动。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以自然的健康能量，让呼吸焕发生机，养肺润肺，止咳化痰，生津补气。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香港制造，精彩每次呼吸。京都念慈庵总厂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我是吴秀波，我是安居客。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房源好，平台大，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 会客室， 榜上有我。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TOP 会客室，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大家久等了，让我们欢迎王青。 谢谢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青，然后今天特别高兴能够来这里做客，谢谢。 是， 对，王青真的挺开心的，然后他刚刚非常仔细的观看了一下我们所有的直播设备。 就我觉得，我来这边两年以来，好像就是他是第一位嘉宾进来之后，好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屏幕啊， 特别好， 没有 椅子啊、台子啊之类的。 对， 因为第一次来录制这种节目，然后。我觉得特别新奇， 是，哎，所以你其实上电台并不多， 第一次 啊， 嗯， 可是电台会更轻松一些吧？ 没有没有， 因为其实你很熟悉面对镜头的那种状态，那个其实会从流程上来讲会更复杂一些嘛，就你还要妆发，然后要灯光，然后要这个别麦啊，什么镜头之类的，来到这边什么都不用啊，你就戴着耳机说话就好了。 没有，应该说来了这边，然后就会更注意自己的。每说的每一个字，所以就会心里有个压力，说我千万不要说错。 所以你现在通过就是你的耳机听到自己的声音，你觉得还舒服 ？OK 吗？ 啊，还挺舒服的。 对，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王青的这张音乐作品啊，叫做《十二月》。 十二月， 对，《十二月》这个名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如果我没有了解的话，我会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单纯的时间上的巧合。可是其实你之前有一些其他的巧思在里面吧？ 嗯，是有，因为我最早有这个做音乐的想法嘛， 然后想给他做成一张专辑，是然后直到专辑做成应该是历经了一年，就12个月。 嗯， 首先在日期上它是对着的，确实是你刚才说那个，就像个日期嘛。然后也是12月开的，也是12月发布的 啊， 刚好就在12月。然后这个大写的12月加起，加在一起是我的名字， 嗯， 就是王青， 就是你看到王就是一个十上面一个一下面一个一，就是 真的是 对 对，哎，这个是你起完之后才发现的这个巧合，还是你们在就是策划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这件事？ 当时要有一个专辑的名字嘛，然后我觉得做成一个事儿，或者说你在做的这个事情是跟你有缘分的， 嗯。 这个缘分就水到渠成的说，哎，我们专辑的名字要定一下，我们要定几个名字吧，我们十二月，我们这一年把工作的这个种种啊加在一起，然后包括我的名，因为是我的第一张专辑， 嗯， 所以想多多少少要跟我挂个钩，就有个联系，所以当时很顺理成章的就，哎，要就叫十二月吧，因为十二月还能拼成自己的名字， 是， 然后跟咱们的工作还这么有联系。对 对，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讲，他觉得重要的就是个缘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解读的角度。 是的，这个解读很奇特。 对，那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的，叫做《独角兽》。这是在专辑当中制作的前后是属于比较前面做完的还是后面的歌曲？ 这首歌算比较前面做的了。 嗯， 因为我挑的这五首歌每个曲风都不一样，然后我最先接触的是这一首，当时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是现场填的词 哦。oh. 对，这个曲风我跟这个谭英哲老师碰了两次， 嗯嗯， 大概我们的思想就特别对，然后老师说我教给你个曲子你肯定会满意，我的专辑就是这么出来的。我当时听着歌我觉得就是他了，我不用再选了。 oh. OK， 所以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希望它能够多元一些。 对，我想让我听我歌的人能够在同一张专辑里尽可能多的听到不同的风格，就选择性也会多一些。 可是也会有很多音乐人在做第一张作品的时候会想说我要突出一件事情，你当时会有这种纠结吗？ 嗯，有想过，想过是不是如果突出一个会更好的，就是 打比方说就是主打情歌这件事情。 对对对 啊， 但是可能有点满足不了我 啊。 对 啊，也就是说我刚才听你说这么多就觉得好像音乐这件事儿在你一直以来心里面应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是演戏之外音乐对你来说应该还是更大的一个爱好。 主要的话我很喜欢做演员， 嗯， 但是音乐是我不会放的一个部分。 哦， 嗯，我觉得不能说是谁比谁高或低，在我心里都很重要。 嗯， 嗯，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独角兽》。 独立的 style 做背电麦，我端正姿态对镜子，才发现自己有点古怪。多少人装作很懂，多少人 never know， 多少人还被平凡左右，所有借口都不独角兽。Buddy here we go， 我是独角兽。城堡，请你们准备好，最后解再尖叫。 Oh. 承受这城市中的逆流，所有退去以后只剩我的独角兽。 有个独角兽，所以其实刚刚聊到一件事情，就是王青其实一开始是通过影视作品然后被很多人认识喜欢，然后现在在做这个音乐的部分哈。所以你音乐这件事情在你之前的演艺规划当中吗？就是你在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想说我一定要做一张音乐作品，还是说它其实是也不是说是必要的？ 我觉得他首先作为我一个爱好吧， 嗯， 我其实还挺喜欢唱歌的， 嗯， 然后，作为一个正式的工作内容，提到我现在这个工作行程上的话，当时最早没有这个打算， 嗯， 就觉得，出单曲或者说以电视以这个影视作品的， 嗯， 以影视作品的这个方向 去相关的这些 主题 曲、啊、 对相关 的 主题曲可以，然后后来觉得，既然已经这么爱好，而且有好的平台，有好的老师愿意去合作交流，我觉得有这个契机在，但是就是做了这么一张专辑。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在音乐从一开始你可能只是喜欢唱歌而已哈，到去专业的做一张专辑这样的一个体量，其实当中涉及到非常多的这样的工种也好，或者说你要去思考和去尝试让自己提升的这样的内容也好，这个整个的过程是在你自己的那个预期之内的吗？有没有觉得哦，真的还挺难的？ 怎么说呢？因为我说实话，一个音乐新人嘛，然后我对里面的很多东西最开始都不太了解，所以在做这个专辑的时候，我和他们说，我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就没有工作或者那个有时间，我一定要全程的要参与进去，包括每一次对这个编曲的调整，然后录制乐器和声，然后再和老师沟通，然后去怎么做的这个音乐从头到尾。我是有这个习惯，就是因为我不知道里边，我没有那么清楚的情况下，我就愿意去花时间去花精力去了解它。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第一，我的态度，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可能留得更多，然后第二，我对这个音乐的理解会更深一点。 所以这专辑后面的总策划写的是王青的名字。 对， 被发现了， 位置很重要。 对，这个一定要别人说出来。 对， 而且听他那么一说，我觉得他是一个，首先他是自己有很多想法的人 啊。 对，如果像你说作为一个音乐新人，但是你自己又不确定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值得被认可的话，你会不太敢前进，但是你是属于很敢于表达，然后敢于用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的人。 我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的东西一定会有我的态度的，就包括我去演绎的东西也好，我的音乐也好，我都会跟老师说，我可能和其他人不一样，我可能和您接触过的或者说其他的大众不太一样，我会有我的风格在里面，如果我要做就一定有我自己在里面。 所以其实你在合作之初就会跟哪怕他是比资深的前辈或者是怎样，就一定要讲清楚说我是要有我自己的这些属性在这个音乐或者是其他作品当中出现的啊。那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是应该是挺独特的一首歌，叫《憧憬》。这是你参与写词的一首歌曲啊。所以当时是怎样想的，就是要写这样的一首歌？ 这是一首很正能量的歌，我当时只拿到的编曲，然后它里面是就没有中文的歌词，然后那个就是我的团队跟我说，要不然你自己写一个吧，这样你参与度会高，然后这首歌还能更好的去表达你想说的话。 就很难，因为之前没有做过这种内容。我小的时候写的作文说八百字就八百字， 多一个字都嫌多是吧？ 多一个字我都不写，说八百字。然后当时就写这个歌词的时候，我觉得好难呀。拿起笔之后，我就觉得就不知道，我有很多想表达的思想，我有很多想我有画面，但是通过文字的话，当时就一时间就没有思路。最后就特别巧，是那天工作完之后挺累的。我就找了一个安静的、特别安静的一个小酒馆，还是一个临窗的那么一个座位，喝了点酒，然后 微醺嘛， 对，然后就想了很多我自己的东西，当时就写出来了 啊，所以就是那一个时段就完成了这首歌词。 他很灵活，他没有去较真儿，我就写不出来，我痛苦，他会选择一个很好的方法。 是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憧憬》。 Someday, search for my happiness. 看看镜子里的自己，选择错过也不回去。一次一次的泪滴，那是你放弃的曾经。烟花绚烂的夜空中，是内心对你。次次进化的笔记，随风自在远行。就在现在，看向远方，相信自己。镜子里的你 is ready。阳光下的足迹，别再后悔，没追上去，打破阻碍，演奏自己。可胆小鬼 say goodbye， 你不能否认错过心碎的菜，才叫做记忆。 We'll be together someday。倔强的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是否已经长埋心底？宇宙飞船能不能升起？真的已经没关系。面对小时候的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就在现在，看向远方，相信自己。镜子里的你 is ready。阳光下的足迹，别再后悔，没追上去，打破阻碍，演奏自己不肯退却。可胆小鬼。向远方，相信自己，镜子里的你 is ready。 阳光下的足迹，别再后悔，没追上去，打破阻碍，演奏自己不肯退却。可胆小鬼 say goodbye。Someday, search for my happiness. We'll be together someday. Because of you and me.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如果爱是座公寓，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 在那半电梯人群中见过你，我的心高高低低。 郁可唯全新专辑0000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0:00，它是一个可以被自由解析的时间符号。 0:00，它是所有万物的起始与轮回。 回归于零，感受生命的每一个流动与静止。 回归于零，每一刻都是启程与重生。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如果爱是座公寓， 锁定本周每晚9点音乐 VIP， 聆听郁可唯蛰伏已久的音乐能量。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好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TOP 会客室，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让我们再次欢迎王青。 谢谢。 是的，今天王青在这边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他的音乐作品《十二月》。 嗯。 然后我们手上其实拿到了这张作品的实体哈，就我跟银子的版本不一样， 对，一个是男生版，一个是女生版。 你这样说我觉得也很难解释到底哪个是男生版。就是反正我手里这个版本呢，是在眼睛的这个部位有一抹不羁的红色， 不羁的红色， 对，然后 挡住了眼睛。而我手中的这个呢，是完全把眼睛作为一个特写。 对，所以这两版这个封面是怎样的一个考虑？ 也有你来总策划吗？ 嗯，就像我选歌的方向一样，就是我一张专辑里会有不同风格的歌，然后我出实体的话，我也想让它多个不同的版本，可以让我的粉丝啊，或者让大家去选择。 嗯。 所以就会有两个这样不一样的。可是如果之后你自己会更偏向于哪个？就是你会觉得哪个更？ 我自己啊， 对，更想多看， 这就手心手背嘛，对不对？手心手背都是肉 啊。 他不能说，他要是说我喜欢那个版本，那就大家都喜欢哪个版本。 是，那我们继续就来听歌吧哈。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Not Bad，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 对， Not Bad。 这首歌呢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曲风。 嗯， 当时在聊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记得我那天的身体状态好像不是特别好，然后正好碰上的那个这个音乐制作人嘛，就是北京人，我们当时就整全都瘫在地上，有那种地放在地上的那个一个沙发团 啊， 然后直接就全都瘫在地上就聊， 陷进去的， 对对对， 一群肌肉无力的人， 对对对，三个人全是这种状态，然后他给我。他当时给我听了大概有4到5个编曲一个选择，然后这首 Not Bad 我是只听了一遍， 嗯， 我的这个几首歌好像都是这种，只听了一遍， 嗯， 好，我不要改了，就这个 ，OK， 对，都特别明确， 所以其实你也很相信自己的那个感觉，就是那个判断是你觉得最重要的， 对，我相信我第一直觉认为最好的东西 ，OK，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Not Bad。 保持一种动作，好像时间从来没改变过，表情十分幽默，无所谓对与错，这感觉不可爱，安排好所有期待，无与伦比的值 剩下精彩，不愿继续这依赖，现在开始更改，要坚持我自己的对白，不想沉默的太快，不想表演的太坏，就算不符合时代，也是我现在的现在，不要刻意的对待，不要任性的纯白，我只想创造一个真实的意外。走开，这是我的舞台，不会怪你这张满下来，别再盲目的去告白，醒来装会这是真爱。声音的频率不再有强弱，寻找着条件反射，未必常态，那又如何？明明不知所措，却要装作真理的服从者，意义如同泡沫，谁明白为什么？不想沉默的太快，不想表演的太坏，就算不符合时代，是我现在的现在，不要刻意的对待，不要任性的纯白，我只想创造一个真实的意外，这是我的舞台，不会怪你这张满下来，别再盲目的去表白， 像这首歌里面你就可以听出来很浓的那种氛围感。 嗯， 所以王晶，你平时自己听的音乐有格外喜欢的一些类型吗？ 嗯， 或者是音乐人之类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应该说我分时段，也可能说就是我分我在做什么听的歌都不一样， 就是跟你生活场景有关系的。 对，像我开车的时候就会听一些旋律感比较强，节奏感打击性就打击感比较强的音乐 啊。 然后我在洗澡的时候也一定要听歌 啊。 嗯， 有的人洗澡的时候唱歌，然后你是听歌。 对，我洗澡的时候会听歌，然后给自己掐时间，我这澡洗了多长时间。 一首歌三五分钟。 对对对， 大概洗几首歌。 对，我大概每次一想那个多长时间，我大概洗了三首歌。哦， 哎，今天更快一点，只洗了两首。 对。 哦，所以就是其实音乐跟你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 很紧密的。 在自己做这张专辑之前， 嗯， 应该说我会比就是普通爱好更多一点。 嗯 嗯 嗯， 它会影响到我。 是，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徘徊，是在说一些自己的状态吗？ 嗯，这首歌更多的是说我和我的粉丝的状态。 嗯 我特别想，因为又在做专辑呢嘛，所以我就特别想能不能有一首歌是专门我给他们做的。因为平时包括我的工作，因为工作原因吧，我跟他们的接触并不多，但是每一次包括我在机场或者说在我在工作的时候，他们都会来，都会去接我送我，然后每次特别感动，我觉得要为他们做一点事儿，做一点东西，然后就是这个状态嘛。我和我的粉丝每次都，他们通过刷一些从网络上啊去哪看到我，然后我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到他们在做什么，就总会隔了一个屏幕，隔了一段距离， 是， 就是我这首歌写的。 所以如果有的时候粉丝为你投入了特别多的那个情感包括时间，你会不会自己有一些压力在身上？ 会有，我会因为他们为我做的事情觉得我最近这段时间努力不太够，或者说我拍的戏啊，我出的歌是不是还不够他们，不够去给到他们。 OK， 因为他们对我的热度很高，对我的就百分百的支持，这种支持让我觉得我更应该去做一些好的东西去回馈给他们。 OK， 好，我们来听这首《徘徊》。 越沉默，也许有天我可以站在你的面前，不再隔着屏幕等你。越想开口，越沉默。 This is Asa 蔡卓妍 You're now listening to Music Radio, the best music in China.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第十名，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 孤独是会上瘾的。 第九名，孙盛希，微笑带过。 想要到更美的地方。 第八名，田馥甄，井柏然，美女与野兽。 我们能想象。 第七名，郭靖，分手看看。第六名，信，说说脸。 留下了脸才能说。 第五名，范玮琪，在幸福的路上。第四名， Eric 周兴哲，爱在身边。 你永远是我生命最美的一切。 第三名，周柏豪，有生一天。 能为你努力一天。 第二名，李玟，十八。 走过爱，走过痛，走过昨天。 第一名，佳佳，看透。 你想伤害我，我不会闪躲，死了心的人不会忧伤。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五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七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不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再次欢迎王青。 啊，谢谢谢谢 谢谢啊！马上听到这首歌很厉害，就是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收录的歌曲，可是其实现在大家在网络上很难听到这首歌曲。然后呢，歌名叫做《我》，啊、 嗯， 这个是纯粹表达自己的一首歌吗？ 对，应该说这五首歌里，这首是很自我的一首歌，从我这个工作吧，这个。所有的这一段时间，然后我接触到的人、接触到的事，然后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对，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首歌的方式，把这些所有东西去唱一唱，让大家感受到哈。 对，所以说这首歌是可能说应该说最能代表我性格的一首歌，喜欢它的话、就能通过这首歌了解我，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可能会觉得。就这样 ，OK， 所以反正就是很诚实的把这些东西都唱给大家听了。 对， 那其实算是比较私密性的一首作品，但是可以公开的跟大家分享。 对对对 对，然后正好听到我就是明天是你生日， 对 对， 是吧？哈，我们今天就提前也预祝王青生日快乐， 谢谢。 然后其实我在也听了你在这张专辑之前发的音乐，我觉得。就是王青的出现时间并不久，可是你听那个之前的作品和这张专辑之间的这个差别，你可以感觉到明显的进步。我觉得无论是在音乐架构这件事情上，还是他单纯演唱本身啊，就是可以听到很多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这些提升。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肯定有很多他没有办法跟大家讲的那么清楚的这些努力和提升在里面。 当然， 所以我们就只能通过他的这些作品去感受。 刚刚他也说了，粉丝们的爱也给了他很大的动力嘛。包括刚刚关了麦，我们聊天，也说到王青最近也在就是很大量的读书，他也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大的飞跃。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我》。 过你们的生活，哪怕这一路。 经历过我，就算承受再多痛苦失落，也要用这浑浊双眼看清世界。让每一双浑浊双眼看清世界。 好的，今天这个小时呢，王青自己的作品就先听到这边哈、嗯。那他也准备了一首，应该是他喜欢的音乐吧，跟大家分享的。 你很喜欢这首歌吗？ 就是陈奕迅的《阴天快乐》。 对， 是，这是你怎样的时候会听的一首歌曲？ 嗯，我洗澡的时候会听，然后也是我调整自己的时候会听这首歌。 哎、OK， 这是也是银子很喜欢的一首歌， 对对、 啊， 是吗？ 对对。然后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些工作的计划，有没有一些要跟各位分享的？ 嗯，有，现在正在录制的真人秀， 嗯， 然后真人秀录制的录制完之后呢，要去进组拍戏了。 OK， 今年的话会有网络剧、有电视剧，还有电影， 嗯。 对，然后就是我之前说的，我不想再去浪费我的时间了，不想去，我觉得有时间沉淀一下是好事，但是我现在通过我自己的时间去沉淀，然后还是需要工作来填充一下。 嗯，所以应该是非常忙碌而丰富的一年。 对， 啊、希望可以一切顺利。 谢谢， 继续加油，拜拜， 拜拜。 叫阴天变暖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翻山越岭之后，爱却神出鬼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过去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放在心海中，成老头、oh, 孤单怕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妈妈， 们多余的文具和课外书可以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吗？ 好啊，来，妈妈和你一起收拾。 大妈，您坐我这儿吧。 哎，你们年轻人上一天班也挺累的，我下站就到，你坐吧。 老婆，这么旧的衣服扔了吧。 哎，别呀，补一补还能当睡衣穿。 冻结的空间，冻结有你。 哎，闺女，照片是谁呀？ 他是我的偶像，帅吧？爸，你有偶像吗？ 当然有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偶像叫雷锋。 雷锋啊，他也是我们的偶像呀。 我们不会再见到雷锋，可我们都可能成为雷锋这样的人，助人、勤俭、友善，学雷锋，算我一个。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Hello， 我是魏晨，现在是晚上八点了，要不要一起去跑步健个身呢？跑前轻压腿，做几下深蹲，适当的热身可以让心脏和肌肉更快地进入运动状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 东风雪铁龙 C 六全息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2017全国两会 Music Radio 特别报道，音乐 DJ 说两会。 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 DJ 说两会，我是淡如。一套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邮票在今天发行，这套邮票共有三枚，生动地展示了京津冀在交通互联互通、产业对接协作、生态联防联治方面的建设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京津冀三地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展，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其中的一枚交通互联互通邮票展现的是北京新机场、京津冀高铁和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河北段。除了这些重点的交通设施以外，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市长蔡奇表示，今年已开通和即将开工建设的还有一批城市副中心站、京唐城际、北京地铁七号线二期等5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此外，将在今年通车的北京市郊铁路从北京站到通州约20分钟。另一枚产业对接协作邮票呈现的是沧州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京津冀地区仓储物流、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等。产业对接协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工信委主任李朝兴表示，天津市将会利用好北京的创新优势、天津的制造优势以及河北的产业配套优势，共同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主轴和产业发展高地。第三枚生态联防联治邮票画的是北京延庆小海坨高山滑雪道、河北风力发电、京津冀地区防护林等内容。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12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恩华表示，抓好建筑节能，发展绿色建筑，不但能够节约能源，还能提升居住舒适度。他还建议将发展绿色建筑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鼓励发展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建设一批零碳排放示范工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3周年之际，这三枚小小的邮票既展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新进展，也寄托了对京津冀一体化的美好愿景。

好的，第一条线索呢，说到在3月6号的早上6点45分到6点55分播放了一首女生的歌，歌词有时光。 3月6号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遗忘》。 回到伤心的地方，追溯相爱时光， 看3月4号的也是早上8点10分放了一首什么歌。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首歌从播出，我们节目播出到现在已经被找了三次了， 每次找歌都有这首 刘力扬和 Brian Rice Warriors。所以你知道这说明了至少两个问题。有可能呢，就是说这个歌名实在太难记住了。当然我觉得更有可能是这个歌真的很好听， 就是 大家很喜欢， 然后这个旋律呢让人很容易耳边一亮， 对， 然后突然想找到。 好的，下一条线索呢，说到在3月7号的11点半到12点之间，好像里面有未接来电，或许是你，女生唱的听着很伤，但又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很喜欢。然后说她考研结束回家放纵了自己两个月，所以也借了你们的节我们的节目两个月，现在得重新拾起来了，好想念你们的声音啊。 所以应该是重新回到学校了。 我听到他这段话，我特别开心的是他用的这个字，就是戒掉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节目是需要戒的，就不听就不听了嘛。 就是等于听节目是一种瘾。 对，哎，谢谢你啊，那个我觉得以后不用再戒这件事情了。然后 首先还是要恭喜你考研结束了啊。对，那你想找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杨乃文的《未接来电》。 Peace. Music Radio plays the music you want the most. This is Bibi 周笔畅。 唉，白天忙到焦头烂额，晚上还要辛苦加班。不过幸福的是，一到家就能吃上家人精心准备的营养晚餐。太太乐喊你回家吃饭，用爱传递幸福。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星源， 我是银子，我们找歌继续进行。线索是3月8号早上7:10放了一首英文男歌手的歌，风格应该属于摇滚，好像是叫 Overnight 还是什么，不知道是不是连在一起的。 是， 请问歌手叫什么？ 这个 Overnight 就是连在一起的哈。那音乐人呢叫做 Parachute，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Overnight下一条线索呢，说到3月8号女王节。你刚刚说的是什么？女生 女神 啊，还有那个妇 女人， 妇女、这又还来一个女王啊。行吧，女王节放假半天，想想就开心。然后是早上8:40听到一首女生唱的中文歌，很好听，声音很细腻很性感，请问是什么？ 嗯哼，这首歌来自袁娅维的直接。 你在我的世界很坚决，从听得见一字一句到今天，我给你的世界没言，无边无界无限。珍藏往事那里悬，口如悬河嘈杂浮夸的场面也可以熄灭，只有真实最直接。别说爱多给一些，没有谁的时间会为谁停留一点，别在意成败那不是终点，结局也无边无界无限。 珍藏往事拿来学。空若水和嘈杂浮夸的场面，只有真实可贵最直接。别说爱多给一些，没有谁的世界会为谁停留一点。别在意失败那不是终点，结局也不会改变。别说爱多给一些，美丽的画面只 OK， 继续来帮助各位寻找下一条线索。 3月6号的下午2:50左右，一首男生唱的英文歌，请问是什么？ 这首歌也是来自 Ed Sheeran， 歌名叫做 Give Me Love。 Give a little time to me, we'll burn this out, we'll play high and seek to turn this around. All I want is the taste that your lips allow. My, oh give me love. My, give me love, my, 下条线索说到想找一首3月7号早上7:30听到的一首男生唱的歌，里面还有 rap， 个人对于曲风什么的不太懂，是 R&B 还是什么风格。 这首歌是来自宫格的最后的信。 注定要疲倦的时候 You can do anything， 一切都会继续，不用为了我哭泣。 But please say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放开树干懒脚，不再被迫着奔跑，最后一秒钟我会说 Thank God it's over now。 不敢让你知道一路上有多煎熬， But in the end I'm alright。 我想永远都给你 true color，算是墨镜戴的久了，周围一切都慢慢变黑，没了太阳的颜色，现实的苦比咖啡多，记忆却不愿都告诉我，故事的开头都忘记了。 But in the end I'm alright。 这个世界不停改变，如果能够计划谁要妥协，每个人的时间都残忍的有限，如果重来一遍有什么要改变。 下的不是这个面目，那些人呢？那个他呢？一切流星一样坠落在宇宙的角落。I know but I don't know, I want them back in my life。 我想过公主抱着他走出教堂，我想过告诉孩子当年怎么追的妈妈，但现实从来都没有办法预料，但不知道有天我也会被苍老被这个世界抹掉。 Same as everyone else， 不是悲观态度表现，只是规则。 Sorry my man， 跟我交谈会给你清晨才去面对一切，没时间浪费，不能给自己哭的机会。 I can't be afraid cause I keep slipping away。天为你治愈，停止忙碌的呼吸，注定要疲倦的时候 You can do anything， 一切都会继续，不用为了我哭泣。 Please say goodbye、当该睡个懒觉，不再被迫着奔跑，最后一秒钟我会说 Thank God it's over now。 不敢让你知道一路上有多煎熬， But in the end I'm alright、This song is for everyone that truly love meHelp me, thank you my friends, I love you all. This journey's been amazing. And for those ones who heard me before, you know what, I love you too. You just made me stronger. Thanks, peace out. 是的，请相信你自己，这就是一首 R&B 的歌曲啊。然后听到这首歌之后，就突然想到了苏醒，想到了烈哥。然后烈哥呢，今天在微博上发了一段小视频，希望所有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音乐的人都去看一看他，真实的他，疯狂的他，痴迷的他啊，就是在巴萨赢球之后的那个癫狂的表现。 我觉得苏醒每天真的都好忙 啊， 他关注的东西很多、就是，有的时候很搞笑，然后对家人、对朋友，然后对他钟爱的足球事业。 对对对，就是真的是一个专业的球迷 的 啊，业余做点音乐什么的。OK， 继续来寻找下一条线索。说到在2月28号， 嗯， 上个月的事了，早上6点半。嗯，听到一首男生女生合唱的粤语歌，很好听，希望可以找到。 来自陈奕迅和莫文蔚的合作，《我杯茶》。 期望大家未来光影无限，都我我要尽情爱护后怎去如怎去如茶，共谁欣赏落霞。 下条线索说到在3月8号早上9点半的时候，听到一首男生唱的歌，这个歌应该有粤语版吧，应该是坏语更坏、那请问这个版叫什么呢？ 你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林宥嘉的《勿忘你》。 你没表情经过那个身影，脚步却微微迟疑，人群中你错开那双黯淡无望的眼睛，突然眼泛下大雨，你划过了最新意外新闻标题，想追剧却觉得你，每当你为自己过得不算太坏而庆幸，却总传来个回应，他说勿忘你，勿忘你，对世界也曾满怀善意，曾经那个你未曾远离，就在你的胸口里。就百毒不侵的你，曾 么还会不忍心？你看到小时候照片那么天真的曾经，总会听见个声音，他说世界的原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再来看这条找歌线索，3月6号的下班路上，晚上6点半，听到了一首女生唱的很好玩的歌。 这首歌来自于很好玩的女生王若琳 Coins 同版。我真的发自内心特别想看他的演唱会 啊， 就是不是在音乐节那种，就是真的他的专场的演唱会，我想知道那是个什么样子。 万一他的演唱会就是非常意外的就站在那儿，一个麦克风而且一动不动的唱怎么办？ 就那都还好，我就是想知道他自己举办个人演唱会到底会不会唱迷宫 啊， 这可能我还真的是不敢打保票的一件事情。 嗯，我觉得不会， 是吧？ 对， 好，期待一下哈。那下一条线索呢，说到在哎，时间有点长了。2月26号的晚上8点10分左右，一首男生唱的中文歌，节奏很好听，节奏很好听。 来自郭顶的《落地之前》。 再想。 眉目一转进一张。嘿，美梦太仓皇，却一声不响，清醒孤独总有人收养，等不到天亮，一路疾驰开往天光。哦，想透过清澈的天看昏天黑地的暗，他透过清澈的天看记忆模糊的脸，灵魂落地之间碰面。哦，越夜越暗藏，是谁的眼光长出了忧伤，是不是善良，也许是多想，愧疚的人在感伤。嘿，现实太嚣张，却不声不响，刺破了皮囊，剩一颗心脏，赶赴心肠，怎么这一人来人往。哦，想走过清澈的天看昏天黑地的暗，他走过清澈的眼看记忆模糊的脸，灵魂 至无聊死。 边观摩测哪一种不许长过于精髓，不能改怎么改，改了都心人在，最无奈是你孤注一掷，从头再来，输赢只知赌歪，谁能看清我完美的伪装，无邪的笑容为谁？ 走就走，想唱就唱 Music Radio 音乐爱旅行。 Hello， 我是吴克群，我要介绍大家，很多人呢来台湾旅游的时候呢都会说，哎，要去哪里要去哪里，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台南。为什么呢？我的家虽然住在高雄，可是呢我很喜欢台南，那边呢有很敦厚的所有的人们的人情，会让你感受到很多的温暖，然后呢也很可爱，还有它的美食实在是就是会让你疯狂的。对，因为我几乎在高雄所有爱吃的东西都是从台南来的，你走在它的学校之间林荫大道上面会非常的有感觉，而且还有很多的不管喝茶的地方，很多舒服的地方，你都可以静下心来，想要热闹的时候你可以热闹，可是想要静静的时候你可以安静的一个人走在台南的街上。送给你们台南这个好地方，然后也许你可以听听看孤独是会上瘾的这首歌，在那边听的时候也许你就不会那么孤独了。 烟咖啡酒孤单的我，又失眠一整夜，围着寂寞在绕圈圈，烟泡面茶这一切陪我度过一整天，没留在灰暗的世界，尝尽孤独一万遍。从你离开那天开始，眷恋着余晖，孤独是会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音却越觉越深，孤独是会蔓延的，深夜里的病症无法负荷，却还负荷。 上瘾的，我当初不想

找最后一条线索前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在音乐之声全天节目当中听到喜欢的歌曲，当时没有记住歌名的话呢，没关系啊，记住它的细节和线索，然后呢在新浪微博 DJ 银子的置顶微博下面留言，每周两次我们会帮你找歌。最后一条线索说到是3月4号晚上11点10分之前一首女生唱的歌， 这首歌是来自陈粒的《当我在这里》。 证明你在时间的哪里，我在这里，你等候多时，终于知己万相遇，成长 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